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为加强对出租汽车行业市场主体的信用监管，交通运输部研究起草关于加强和规范出租汽车行业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北京市发布新一轮 PM2.5 来源解析最新成果，北京市全年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三分之二，区域传输占三分之一，但重污染日区域传输贡献超过50%。14号，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永仁至广通段铺轨过半，为全线铺通奠定基础。14号，川航3U8633重庆至拉萨航班驾驶舱玻璃破裂脱落，机组采取紧急下降措施，安全备降成都双流机场。生态环境部消息，15到17号，全国大部地区扩散条件一般，总体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华北中南部可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财政部14号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73亿元，同比增长1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8.2%。近日，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获上海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亿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关于内地歌坛，你有哪些记忆呢？在98年的内地歌坛，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女子组合开始繁荣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组合的名字叫青春美少女组合。说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这一段旋律你肯定会觉得熟悉。20年前，1998年9月，在韩国制作出版的首张国语专辑《快乐宝贝》获得了当年中国原创音乐总评榜第4季度十大金曲奖和年度最佳组合奖。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回家的路上首先送给你一首青春洋溢的歌曲，青春美少女组合 Happy Baby。 关于爱情，关于未来，感觉很奇妙。

间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无度， 这是飞扬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覆水流平的一个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飞扬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布满敌人的大地，在街头狂奔，听着一个永不哭泣勇敢的心。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市发改委将于今天启动针对5月1号以来全市机动车停车营业企业专项检查，检查为期一个半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五月份，北京继续加大对违法违规中介机构的联合查处力度，并再次曝光西城区10家违规中介。近年来，通州区中小学校、幼儿园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措施，各学段学位供给实现稳步增长，教育刚性承载力进一步提升。预计15到17号周二到周四，本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出行请带好雨具，随时应对分散性阵雨。3到5年内，新发地市场将彻底告别露天批发模式，蔬菜水果等交易全部上楼，腾出的1000多亩土地将建设绿地。丰台区右安门地区在右安门外大街安装了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柜，有效避免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确保辖区消防安全环境稳定。 是谁在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很容易遭遇逆境，也很容易被一次次的失败打垮，但是人生不容许我们停留在失败的瞬间，如果失败以后你停止了前进，就注定只能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今晚想听你说一说，在遭遇人生当中的挫折和逆境的时候，该怎样鼓励自己，激励自己向前追上去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在这个小时的时段，我将倾听你的留言。 多少人走着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我该如何存在？ 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驶入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人们的汽车消费理念正在逐步转变，绿色环保、后期使用成本低等优势让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吃香。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各大车企在今年也纷纷加码布局，将有多款的重磅新能源车上市。别克 Velite 6，那种与众不同的颜值肯定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了。这辆车的最大亮点在于共享，手机 APP 可以转移车辆使用权限，被授权的朋友仅通过手机就可以启动车子了。而动力方面，这辆车由 1.5 升的自吸发动机，加上两组永磁同步电机，加上 EVT 的电控无级变速箱组成。官方续航里程是700公里，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1.4升。幸好分享的授权里能够设置时长，否则这台车子还真的可以开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而东风日产的轩逸 EV 使用了第二代的零风动力技术，搭载了一台最大功率为80千瓦的电动机，综合工况续航里程达到了338公里，快充模式下40分钟能充电至80%。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款车型具备了日产 e-platform 的原生电动车平台、专业高效的三电系统以及智能安全与智能互联科技，能够实现高达22%的能量回收效率，百公里综合工况电耗为13.8千瓦时。无疑，轩逸 EV 是一款专业级的纯电动汽车，一旦上市，必将对中国市场造成一定冲击。博瑞 GE 是基于吉利和沃尔沃共同研发的 CMA 架构开发的一款中级混动轿车，新车将提供混动和插电混动两种车型，造型方面与现款博瑞较为相似，其中内饰中控台上的矩形元素氛围灯是最大的亮点了。动力上，博瑞 GE 搭载了 1.5TD 加 7DCTH 的插电混动系统 PHEV， 百公里油耗仅为1.6升，并支持 1.5 小时的快充。先不说动力表现怎样吧，起码在整车的品质上，估计会跟博瑞一样，在自主里含有对手，偶尔没事儿单挑一下合资品牌吧。伴随着全球汽车电气化的发展趋势，许多品牌纷纷调转了发展方向，进入了中国新能源市场。对于消费者而言，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或许今后买新能源车的价格会更加实在。而对于车企而言，激烈的市场竞争就意味着需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来增强竞争力。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接下来这位听友叫迪涵，他留言说，我总会想人生是没有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挫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变得成熟，觉得也许度过了这次难关，我就能够有更大的提升吧，心情呢也就会平复下来了。我想这也许就是内心强大的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一种能力，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吧。也欢迎你继续在969微信公众号中与我留言互动，我能看到。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老狼，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地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 让你望见心动。

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今晚和你聊一聊离别。离别，我觉得是能够使我们成长的。成长呢，也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或者说一次从生到死的单向旅程。但是这个旅程的终点却并不是死亡，而是没有穷尽的不断变动的目的地。成长不同于知识的积累，而是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其本质是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变化是多维度的，也许我们会害怕离别，但是终究明白离别是必不可少的。 我把爱铺成蓝天，让不安的你一抬头就看得见。我把心烧成火焰，让怕黑的你用着温暖入眠。我晓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覆盖一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的世界。第几个一百天越想更热烈，两个人守一切，连命运都改变。黑的你用着温暖入眠，我晓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覆盖一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用眼睛世界，你几个一